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畅快的泼酒大战，嗨爆的 DJ 音乐，璀璨的灯光盛宴。9月15至17日，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所在。咨询热线010-8036-0997。 全新东风启辰 D60，搭载日产轩逸明新发动机，1元订车送车联网终身流量大礼包及动力总成终身质保。详询启辰涿州专营店，订购热线03123669210，03123669210。 959资讯快报。 近日，涿州市高新区主要负责人来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进行督导，针对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进一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表示，园区领导现场督导，提高了办事效率，为企业节省了时间，一定全力以赴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近日，涿州市食药监局继续开展星期六文明行动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推进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活动扎实开展，打造环境优美、秩序优良、服务优质的人文环境，提高广大市民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支持率，为本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助力。同时，宣传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好评。9月10日，涿州市执法局桃园执法队组织全体执法队员对火车站早市进行集中整治，依法取缔了道路中间所有摊点，规范了两侧摊点的经营范围，对市场外溢现象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经过整治，早市摊点占道经营造成的拥堵现象得到了明显改善，市民的出行更加通畅快捷。9月11日，涿州市双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来到涿州市敬老院，为无保户、残障人士、高龄老人等重点人群进行免费体检。本次健康义诊活动深受老人们的赞誉和欢迎，通过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增强了老年人对健康知识的了解，同时也激发了老年人关爱自己、关爱健康的自我保健意识。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历史之本。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朝凡人心涨退，字典里没春天。回过这眼泪， 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